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 高温闷热了几天之后，终于迎来了这样的下雨。对于我们来讲，今天的天气算不算是小幸运呢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真的是打开窗就觉得心情特别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节看到阴天的时候心情会反而很好哈。可能这是因为之前的高温天气让大家觉得心情烦躁，而这一场小雨就让我们心情沉静下来吧。小幸运这首歌是田馥甄去演唱的，刚刚听到的呢是简弘亦去翻唱的版本。男生来翻唱就有不同的味道了。今天来听听这些下雨的声音，下雨其实也可以知道我们的世界的，也可以陪伴我们去度过每一天的幸运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添加关注就可以把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鸿宇，那个非常低沉的声音，他唱了一首歌，名字就叫做《雨好》，来记录一下在下雨天的这种心情吧。 尤其四月，浮草间鱼儿跃起，墙头破茧，枯木点绿，铁罐叮咚又去，春雨一把梳洗。尤其六月，随万里迷住街绪，相扑之下，水波突起，经过上一只鱼，下雨一场。伞下人提灯去，蓝花过一担，隔帘黄正赋予梅黄时。九月，一口烟来老翁上去，该农忙去哟、哦，该织棉衣，该绣破摇椅，秋雨一段梦。大雨抱住烟尘里想起，早间落雾，枝头渐白，果糖碎纸遍地，冬雨一

来自伊森的这一首《阴天快乐》，在这里要祝大家在今天的天气中有一个好的心情。雨天呢可能会有一点路滑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刚刚这首歌呢是他在2014年去发布的这样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林俊杰去作词的。下雨了，心情变好，今天来听很多和雨有关的歌曲。比如下面这一首的话，就是《天色将晚，雨水烂漫，故人归何处呢》。来自程璧的这一首《梅雨》，刚刚听到后面的时候，恍惚中有一种身边的雨下到了耳朵里的感觉。那这首歌就是来自程璧啦。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说呢，有点夸张了哈，在今天这样天气不可能会出现，但是在爱情当中它却会经常存在。说的是邓紫棋，邓紫棋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曾经改编过这个版本的《龙卷风》，没错，就是来自周董的经典老歌。他的不同演绎，来感受一下，在这样的雨天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受。 就走这样的节奏，

首来自旅行团的 Lonely Day，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是下雨天，来听听这些歌，让我们心情也变得更加美好。再加上天气，感受这样的凉风，真的觉得特别的舒服。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音乐随心听九八六，都可以添加关注，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。很少听到旅行团这样温暖的声音，这样慵懒的感觉哈，所以特别难得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范晓萱，她这张专辑呢有15首新的作品，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《爵士名伶》，相信你能感觉到这样是什么样的风格了吧？这15首全新的作品呢，除了有1首是粤语之外，其他都是国语的演唱，大部分是由范晓萱去亲自创作的。歌词呢都是和自己的生活、性格一些相关的内容，音乐风格虽然多样，但整体的感觉呢都是像《爵士名伶》这个专辑名字一样，洋溢着这样的一种才华的感觉，有一种50-60年代的音乐的味道。这一首来自范晓萱，《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》。

Stars Ahead 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，在下雨天听到这样的萨克斯真是感觉特别的舒服，也特别的适合。今天是下雨天，来听听很多的歌曲都是和我们下雨有关系哈。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，其实适合在这样的天气来听，其实跟刚刚那首歌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哈。这首歌呢来自 Daffy 没错，那么他们的风格相信你也想到了，他的这一首来自2010年的声音，这一首 Endlessly。 I'm counting down the days when you will come my way. Endlessly I fall asleep to a dreamAnd you're here again, it seems. Endlessly. I'm looking for you everywhere that I go. In all of the things I do.Till I find you, till I find you. Endlessly, I turn to every door. It's you I'm hoping for. 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在这样的下雨天，你会不会邂逅到你生命中那个很重要的人呢？也许有这种可能哈。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合作，当时这一首歌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的最佳歌曲奖、最佳作词奖和最佳作曲奖三项奖项。有很多喜欢中文的人，包括很多学校的考试题啊，都会提到周杰伦的这首《青花瓷》，去分析里面的作词，相信也是让很多人感同身受了里面几句话哈，什么路过江南小镇惹了你啊之类的，总之不同人有各不同的理解吧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呢，其实就像王菲一样，有些事情不用说，不用看，清风徐来，很多事情自然就到了。 寂静冷漠也不是容忍，铭心刻骨就要一意孤行，越是憧憬越要赋予坚持，要走多远才算走几次，曾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，誓言皎皎怎么自身残忍，金色难熬悲寒瓜分，清风徐来吹 曾几次曾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，世人嘲嘲的梦自身残忍，金丝难安 歌声就像一阵清风一样吹走我们心里的阴霾，而清风过后就会有太阳出现了。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王力宏的《春里里洗过的太阳》，祝愿大家在今天能够心情愉快。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。 分开之后，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。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过完之后，锁在秋天。爱过冬天之后的我，好了一些。雨后的天上，彩虹出现，牵住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。每个冬季带的失落，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 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您早研 究。北京时间21:00。